其實係起碼有憲政、有法治嘅民主啊嘛，即係個政府其實係會受制於人民噶嘛，係咪？即 係會亂嚟啊！ 係另一樣嘢要駁斥佢哋亦都好容易嘅，就係、是、話，喂，香港從來嗰個好處，即係唔係在於佢物資豐饒啊嘛，係、咪？我哋唔係盛產即係物資噶嘛，係咪？ 嗯， 所以你冇可能落嚟香港搶嘢嘅。即系嗱，我哋就系讲奶粉咁样，点解落嚟香港抢奶粉啊？就系、因为大陆嘅关税高啊嘛。喂，如果佢系有一个民主中国，个政府要听命于人民嘅话， 嗯， 佢可唔可以容许个关税咁高啊？ 嗯， 咁咪全国一齐，即系其实入口咁平嘅奶粉咯， 嗯， 系咪？即系一样嘅啫嘛，其实系。 你第一次听啊？ 喂，老唔系 所以你都即系要转转个脑点样回应佢？ 我应该咁讲嗱，我就访问过阿陈云一次半次啦， 系、 但好老实讲，我真系冇办法 摸得清 理解佢所讲嗰套理论嗰个逻辑喺边度啊！我真系我蠢啦、啊，我听唔明。所以你刚才你再讲呢一套叫做多数个暴政嘅时候，嗰啲唔系叫民主啊，大佬系嘛？嗰啲系叫做 民粹主义。 民粹主义同民主系唔同嘅， 系 嘛、嗯？民粹主义咧就系、是、我不论是非，我人多就恰你， 系 系嘛？数人头就搭你。 咪就係佢而家講嘅呢一套咯， 嗰、那個唔係民主嚟嘅， 嗰個唔係民主， 佢借咗個名啊， 係啊， 陳雲， 或者係嗰啲好劣質嘅民主， 嗯 ，OK， 你只係陶具民主嘅 形式 虛殼，而冇民主嘅內涵，即係等於以前有一個故事就話有好多留學生去到外國，見到人哋法國佬嗰個浴室裏面有個嘢係扭開有水出嘅，咁佢發開心到飛起，咁跟住咧就去街度咧買咗好多個呢咁嘅水龍頭，翻嚟篤落自己埲牆，我都以為扭開有水啦，好形象係嘛？但而家事實上，內地真係依然係有好多咁愚昧，唔知道其實呢個社會嘅管治嘅表徵。嗰、那個成果收成下面係要好多工程去做噶嘛，係、嘛？咁而家我哋咪要，既然係大學生，就應該知得到呢個後面嘅工程，又去慢慢去建設啊嘛。 翻翻去講第一點咧，其實四個字嘅啫，就係、是、real politics 嘛，現實政治。 係 喂，做唔到，隔離啦，謝志峰，你隔捱咗廿幾年，廿七年，平反六四， 係。 做嚟做咩啫？ 做 ，OK。 你而家啲学生系咁谂。 好啊。 点？ 嗱，我嗌咗二十七年平反六四，嗌唔到。你又试下，你嗌三十七年香港独立，睇下嗌唔嗌得到？ 你同我都睇唔到。 系， 未必。 唔系，佢哋而家期待。 但系我好相信你嗌三十七年都嗌唔到啦，系咪啊？你同我三个系咪咁判断咧？嗌三十七年啦。 但系谢志峰，你知唔知佢哋所期望嘅独立，其实系寄望于乜嘢咧？佢哋成日讲嘅， 我唔知， 佢就系知爆啦，即系成日讲就系话，唉，大陆咧，即系经济咧冧荡啦，即系甚至乎去到分崩离析、四分五裂咧，香港就有运行啦，我哋就等个 moment。咁所以你话啊，即系你话见到即系你话佢哋闹呢啲泛民啊，或者闹一啲社运人啊， 你以为大陆嘅分崩离析就可以香港可以采独立咩？ 吓、 佢仲连一国两制都唔要遮埋你添啊！ 系啦， 你唔好望佢分崩离析啊！你讲少啦，真系大陆一乱，你香港即冇。你睇下文革嘅时候，如果唔系阿周恩来喝住 ，OK， 阳光喺度搞到嘣嘣嘣嘣啦。 嗯， 喂，咁谢依峰，你有冇觉得我哋咁多年薪火相传，都有啲失败啊，大佬，我哋啊，嗱，你成日去六四讲座，我成日撞到你嘅，因为我做学联，你又做记者啊，我哋讲咗好多镬噶咯。 呢个失败咧，唔系六四或者支联会或者系嗰班泛民失败，失败系大陆政府失败。 嗯， 佢连一个本来主张民主回归嘅泛民派，姑且咁讲啦吓，即系佢都拱到系一个完全对立面。 嗯 ，OK， 咁都唔能够收为己用。 嗯 ，OK， 冇忘记话嗰阵时系回点啊 ，click clack 啊，民主党一齐搞出嚟噶嘛，系嘛？咁大家都系拥护民主回归噶嘛。咁大陆就系冇咁嘅心胸。OK，连民建联想

老实讲啦，我即系一自己可能真系太老嘅，谂唔通啦。第二咧，我亦都不忍对佢哋讲得太重嘅说话。始终系年青人系嘛，始终可能系有有理想，而呢啲理想系唔系好完备的一个理念，有有局限性。亦都对佢哋讲得太重啦，就 逼佢埋墙角， 系即系逼佢埋墙角，落越拖越远，即系其实唔系一件好事。即只能够咁讲啦。 但你去到呢个 moment， 嗱，以前嗰啲即都撇开一边讲，即系退联又好，或者系港本好都好，都算啦，你呃你噶啦，最多我哋搏下你啫。但系呢一次点解大家都咁上心咧？就因为你触及到所有人。无论参与和没有参与的人的底线，因为那些人是人的生命来的。人的基本的价值就是这样东西，所以今次他们走火的。玩下玩下， 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六四咧，其實係香港爭取民主嘅一個圖騰嚟噶嘛， 里程碑嚟噶嘛，嗰亦都 係。係啊，唔係，我都成日講一個道理咧，就話，冇六四，你估會我哋而家爭民主會爭得咁困難咩？正正就係因為有六四喺度，佢知道唔得掂啊嘛。係 啊， 然後先撳住呢班又唔俾你循序漸進啊嘛。 呢個 point 爭啲唔記得喎。當年草擬緊基本法嘅時候，未發生六四嘅時候係鬆少少㗎。係 啊， 未有廿三條啊。 係啊，廿三條 後屘先加落去㗎嘛。 係啦，冇錯，就係佢知道六四係一個好大嘅關，對於佢哋嚟講，所以佢一定要防止曬所有可能嘅出現嘅缺口，就整咁多嘢喺度啊嘛。 仲有，你記唔記得？分組投票、啊、最初都係冇，就係、是、六四之後有㗎。係 啊， 係、哎、你一言驚醒夢中 人。係啊，如果冇六四，我哋唔會咁痛苦啊。 係 係 係嘛，可能會涉下涉下，就會慢慢推到咯，推 有民主 城市都唔頂㗎，係嘛？即係假假地㗎，你。因为佢冇咁惊嘛，冇咁惊我松手啲咯。佢好惊嘅时候，佢咪箍到啲死咯。你点可以话唔理六四嚟讲香港嘅民主先得噶 ？OK， 如果你话 OK， 我同佢讲咁耐都系唔得噶啦，咁我咪反佢咯。你谂下佢，你唔反佢，佢都唔俾你，你反佢，佢会点？嗱、呢个咧又俾人话系咩啦？系保姆归公理论啦、啊。你班友争取唔好，我哋去争取，就你又叫我哋一齐去将嗰、那个水去。供奉俾啲土匪啊，俾啲魔王。喂、大佬，即系有时真系唔想讲得太过咩啦？即系你都系我哋香港同胞嚟噶嘛？我唔想你死啊，系嘛？虽然我即系讲得有。 喂，你啲女系咪咁啊？你啲细路有冇咁嘅观点啊？你觉得？我开始好惊喎。 嗱。我就不能夠視為一般的香港家庭嘅，因為即係佢自細就係 喺你嗰個咁啊 養 温室裏邊 養化咗嘅啦，養化咗嘅啦，佢根本都即係連個中國概念佢都唔知嘅。OK， 咁大嘅啲細路就一出去讀書就我唔翻嚟咯，我中意出邊啊，空氣好啊嚇，諸如此類咁。你點啊？ 唔係，但係佢哋會唔會？做翻而家啲大學生嗰啲學生領袖嗰啲咁嘅觀點先， 我諗 喺你嘅分途裏面， 嗱，其實咧，因為佢出去讀書讀得耐咧，我對佢冇乜分途啊，即係佢哋完全一個自由人嚟噶，即係我對佢完全冇影響力噶，所以唔可以我視我家庭為一個例子咯， 但係佢會唔會做翻而家大學生啲嘢？如果佢喺香港， 佢根本冇咁嘅 concept。 OK， 佢係除咗喺香港讀幼稚園讀一二年班之外，基本上都係洋化教育。 但佢哋係咪？ 唔係咁，但係佢都有啲普世價值嘅，會唔會好啲啊？即係有西方嘅教育嘅分途，有人權啊，對 有咁呢啲梗有啦。 咁佢唔會做而家大學生噏嗰啲嘢㗎，係嘛？ 唔係但係我覺得就 唔係佢哋長期生活裏面係冇呢一個咁嘅環境俾佢思考。我哋而家年輕人思考嘅嘢，咁所以佢哋都係去思考喺另外一個 或者 嘅環境裏面，所以唔同嘅土壤。 加拿大人嚟嘅係咪？ 係咯， 係咯，就咁啊。咁即係其實香港，你話今時今日啊，即係最近有報告出嚟話，就係香港係全世界嚇捱得最長工時嘅即係嘅勞工。咁佢哋唔會面對呢啲問題啊嘛。佢哋可能最後尾諗住揾食，其實都係喺加拿大咁樣，你唔會話受到香港人。而家嘅苦啊嘛，同埋就係話香港嘅後生仔